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91集。 你们真好啊，好饿啊，都不知道这是第几天了，肚子饿得真难受，不知道死前让不让吃断头饭呀，可不可以点菜啊，我要点糖醋排骨。哎，还是你们好呀，都不会觉得饿的。哎，我死以后是不是也会变成你们一样的光团呀，到时候我们做朋友好不好，好不好？ 两只灵体突然就凝滞不动，仿佛在默默的伤感。 那不做声就是默认了，说定了。想到以后呀，有你们陪着，就没有那么怕了呢。可是， 橙子的声音低了下去，黯然神伤。 也不知道梨子能不能从那么多的光球中把我认出来。我跳到他面前，他会不会都认不出来呢？ 头顶突然传来咔咔一声闷响，先前橙子怀疑是出口的地方打开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洞口，一道弱光射了进来，两个银色的身影一前一后钻了进来，缓缓游落。他看着来者飘舞的银发和银色的鱼尾，有些吃惊。 嗯，水妖？ 旋即明白，这是逆的舅舅，水妖王的手下。难道是举行复活仪式的时刻到了吗？两只水妖落下来，手臂挥舞，悬着强力的水流，橙子的身子慢慢被拖了起来，两只灵体突然抱起，疯狂地向两只水妖撞去。无奈他们像两团空气一样毫无攻击力，只是在水妖的身上撞碎复原，撞碎再复原。橙子知道反抗无益，顺从地随着水流上浮，对两只灵体微笑道， 唉，算了，没用的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不害怕，真的，我迫不及待地要去陪我爸爸妈妈呢。哎，等一下。 橙子忽然睁大了眼睛望着两个灵体，眼中迅速飙出了泪，颤声叫道， 爸妈。 两只灵体就忽然凝滞不动了，橙子知道自己猜对了，他太笨了，为什么没有早一分钟猜出来？他有好多话要跟爸妈说的。他拼命地挣扎起来，嚎啕大哭。 爸，妈！ 水妖险些控制不住水流，加大了力度，才扯着橙子继续上浮。两只灵体迅速追了上来，环着橙子打转，直到橙子被扯出那个出口，灵体是出不去的。眼睁睁的看着石板闭合，灵体的最后一丝微光消失在缝隙里，橙子的情绪彻底失去了控制，拼命地撕打身边的水妖，又哭又叫的。水妖被他触到，身体立刻出现黑黑的灼伤，痛得吱吱叫。一道银色的光弧凌空飞来，触到橙子的身体，变成银色的丝幔，盘绕在橙子身上，使他动弹不得，跌倒在地上。橙子还在失控的大哭，泪水融化在海水里。 哼，麻烦的女人。 一声烦躁的呵斥从旁边传来，橙子敛了哭声，定睛看去。这时橙子才看清他们处在一个圆圆的厅堂当中，形状大小刚好和底下的墓室一般大。在他的身后，也就是正面靠墙的部分，伫立了一个高大的石像，形象威武，面目狰狞，这可能就是那位魔王的形象了。在雕像的面前有一块四四方方的大石，上面雕刻着古怪的花纹。此刻橙子正是被丢在这个石台上，难道这就是祭台？一个身材威武的男水妖半浮在水中，银发银须银袍，袍底露出了一截鱼尾，他的手中持了一根黄金铸成的短小手杖， 顶端是一个狰狞的鬼头，鬼头口中衔了一颗硕大的透明钻石，方才那道银色光弧就是由这根手杖发出的。 你就是那个该死的水妖王！ 橙子咬牙切齿， 你都告诉你了，那他可能也猜出了事情的始末了吧？ 凶手，凶手，你这个凶手，你赔我爸妈的命来，你赔船上20条人命来！ 水妖王深灰的眼睛陡然爆出寒光， 只要能成我大业，20条人命又算什么？ 鼻孔中轻蔑地哼了一声， 哼，我跟你废话什么，你马上就要成为我神圣的祭品了。 转身欲走。 什么神圣？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要复活的是一个魔鬼，而你就会沦为魔鬼的奴隶而已。 水妖王停滞了脚步，带着一点有趣的意味回头。 连这个你都知道了，只要魔王能帮我铲除龙族，成王临渊海域，救整个水妖族于水火之中，那么即便是让我做他的仆从，我也心甘情愿。 什么？铲除龙族？ 橙子的心顿时跌入深谷。 啊，也有你这个女人猜不到的吗？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我想干什么？你看。 水妖王似乎来了兴致，不介意跟他这个不久于人世的家伙聊聊天。他的金杖微抬，指向他们所处厅堂的正中，那里摆放着一口透明的水晶棺，可以清晰地看见里面躺着一名水妖，身体几乎被大朵的白色花朵覆盖，露在外面的面容安详宁静，像梦幻一般美丽。 那就是我亲爱的妹妹，你的母亲，她的事情你大概都跟你说了吧，她死在龙王的狠毒的践踏之下，我最亲爱的妹妹。可是不仅如此，很久以前水妖曾是海域的唯一统治者，可是自从龙族统治了海域，千百年来水妖族沦为最底层，族人被视为最低贱的血统，世世代代只能成为龙族的奴隶，而我们水妖王族只能躲藏到阴暗的角落，远离龙族，苟且偷生。水妖的性命在龙族的眼里视如草芥，当仆人的水妖稍有差错，便会遭到严厉的刑罚。龙族可以任意地处置水妖，有多少族人死在他们的高傲的暴力之下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